心跑在耳边真相。台湾风波我不容丢弃，我们日夜夜把你们花朝着一个方向，一个台湾一祖国，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，革命五六不杀族的台湾同胞，就叫做我们冠军的英雄。